呈多重器官衰竭病逝。全球航空业受新冠肺炎重创，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布最新数据，四月飞机新订单挂零，也是今年一月后今年第二度单月订单挂单。此外，客户还在四月取消了波音已经停飞的108架737 MAX 飞机订单，使得波音创下了1962年来最糟的一年。波音指出，四月只交付了六架飞机，2020年前四个月交付的飞机总数56架，比去年同期下滑了67%。截至四月，波音今年全年总订单量49架，算上取消的订单，净订单量为-255架。此外，欧洲最大的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飞机交付量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0%，到14架。截至今年四月，空中巴士今年总订单量为365架，若将66架取消订单列入计算，净订单量299架，略高于三月的290架。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英国鼓励民众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伦敦大众运输公司今天直言，如果乘坐量持续低迷，一年下来公司损失将近50亿美元。自从疫情爆发之后，伦敦地铁乘坐率下降了95%，公车乘坐率也下降了85%。伦敦交通局今天向市政府申请紧急补助，期盼48小时内批准，才能维持大众运输系统正常营运。下月电价六月正式启动，台电估算下月电费将比非下月多支出410块钱。下月电价是从每年的六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共有六段费率，每段涨幅13%到27%不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58点，来到10938点，成交金额160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52点，2031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7点，192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点，28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点，110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3点，24299点。新加坡现在下跌10点，2577点。今天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 五月八日帮我睡咯。 是啊，今年缴纳期间对五月初一到六月初一，会记得准时缴纳，也若无会好加收滞纳金哦。 听讲用网络纳税真方便呢。 对啊，会当扫税单顶端的 QR code， 买当下载行动支付 APP， 或者是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线上查纳税。 真好哦，以后唔免出门纳税咯。 五月缴纳帮我睡，全民一起智慧配。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我是微笑的光， 等待你注视的目光，成就我微小的火光。华语乐坛新生代细腻暖声，曹阳2020首发单曲《微光》，4月29号，杰威尔音乐温暖发行。 小时候受到您的呵护，长大后换我来照顾您。王佑馨温馨主打《妈妈》，华纳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 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Liquid in my hands, liquid in my mouth. Got me tripping out, got me tripping out. Many nights gone, finally understand. I finally understand, I finally understand. Feel it in my core and the feelings raw. You love me even when I hate myself, I'm sure. The baby, I love you bad, cause lately Yo, yo, yo.下午的2:09，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听到的新歌啊，就是加入了 drum and bass 跟流行音乐的混搭，总是令人特别的兴奋。Charlie XCX 这首歌叫做 I Finally Understand。 一直有一个桃园打电话给我，到底是谁呀、啊？ 桃园 03开头是桃园吧？ 嗯， 那号码追杀我好几天了。 那你就要接接看才会知道啊。 可惜他打来我都在做节目 ，sorry。 哦，他们可能固定就这个时候找你。 对对对对对。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来到了星期三，2020年5月13日，我们第一个小时一样会送上西洋流行排行榜，还有西洋流行的新歌。那这些新歌呢，也希望你听了以后觉得开心，觉得愉悦。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告解时间，等你哦。 Get to know you better. Kinda hope we're here forever. There's nobody on these streets. If you told me that the world's ending, ain't no other way that I can spend it. Oh, oh, oh, oh. Got all this time in my hands. Might as well cancel our plans. I could stay here forever.My time. Go on, make me lose my mind. We got all that we need here tonight. I lock the door. And throw out the key. Can't fight this no more. Can't fight this no more. It's just you and me. And there's nothing I'd, nothing I'd rather do. I'm stuck with you, stuck with you, stuck with you. 欢迎你呢，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00到4:00 ，Stuck with us， 就是跟我们黏在一起。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新歌啊。今天的一开始呢，也欢迎你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非洲联播网打电话跟我们聊聊天啊。Hello， 你好。 喂， 你好。 标题。Yeah yeah yeah。Already feel love。此间你固定的啤酒杯。在七十一分之一，我们这是我们相遇的频率。欢迎你可以加入飞碟联播网，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直接搜寻飞碟联播网，我们会有我们的音频直播，但是有聊天室可以跟大家，现在正在收听的大家，现在正在线上的5000多人一起好好的抬个杠，问个答，说声嗨，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虽然你感觉会很难约，机会来了千万别胆怯，但愿每天聊天到半夜，对人在对时间不会过期，人力不分季节，所以别怕过激，赶快过去，犹豫越犹豫越熟悉越熟不起，是的，最近手上带着你的心，故意忽略你想表达的意义，我想着想着我看你看的棉花糖的眼神融化了我的心，试着跳跃到那片海浪，不用背台词，我们演绎一场别人的歌，我不放你写的，我对你唱，漂流在不属于你我的空间，被疲惫说不出来，太多的做不出来，我的心属于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 今天的 五四三。 今天你有什么五四三想要讲的？0223639955，0223639955。Hello， 你好啊。 那马克玛丽，你们好。 嗨嗨，你是谁？ 哦，我是 Tina。 嗨 ，Tina。 嗨 ，Tina， 今天跟我们说什么？ 你们的节目了。 哦，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我换工作了，现在都不能听广播了。 那今天是？ 哦，因为这两三天身体不舒服，然后有医生证明，所以公司叫我回来休息。 了解。那现在您身体还好吗？ 还好，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今天陪我妈妈去办那个纾困方案，我觉得去公所的人都好辛苦 哦，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要帮他们加油打气一下。 真的，而且他们都很仔细的帮我们，就是纾，因为我不太会算那些东西，然后还好有他们，不然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写。 嗯嗯嗯嗯， 真的很谢谢他们， 真的 感恩 感恩感恩。 好，谢谢你们，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虽然他们现在应该是忙到，其实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啦。 你是说里面服务的人员吗？ 对啊，包括就是我觉得现在公务人员其实 很多是真的非常非常辛苦的，嗯，要处理很多民众的案件也好， 还有他们的情绪。 对啊，那可是他们在上班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调剂，他们就是你必须要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接着一件，真的是辛苦了，辛苦了。But my favorite one is you. Outside is problems. I've been hiding in my room. I don't think I'm gonna solve them. But I could try, you know I do. All I see outside is problems. I hope they're mostly gone by June. Yeah, all I see these days.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 Bryce Vine， 这首歌就是 Problem。希望呢，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候呢，大家的 Problems 也可以 Go Away， 都可以不见，可以放轻松些。刚刚呢，这个 Bryce Vine 的新歌，其实听起来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会不会让你想到 Jack Johnson 呢？一样，就是好像把你直接带到了海边，是去冲浪，还是躺在沙滩上面做日光浴呢？How many train wrecks do we need to see before we lose touch? Oh, and we thought this was low. Well, it's bad getting worse. So, where'd all the good people go? I've been changing channels. I don't see them on the TV shows. Where'd all the good people go?We got heaps and heaps of what we saw. They got this and that with a rattle attack test and one, two, man, what you gonna do? Bad news, missed news, got too much to lose. Give me some truth now, whose side are we on? Whatever you say, turn on the boob tube. I'm in the mood to obey, so lead me astray. And by the way now, where'd all the good people go?I've been changing channels, I don't see them on the TV shows. Where'd all the good people go? We got heaps and heaps of what we sowWe got heaps and heaps of what we sow. got this and that with the rest of that. Just then, one, two, man, what you gonna do? Bad news, misuse. Give me some truth, you got too much to lose. Well, we're sorry, good people. Anyway, okay, whatever you say. Wrong or resolute, but in the mood to obey. Station to station, desensitizing the nation. Where all the good people go? 好人都去哪儿了呢？好人去哪里呢？ 都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Don't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Cause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最近呢，说到这个纾困啊，可能很多人会被通知到说，哎，你符合这个资格哦，然后他就去申请，反正想说，哎，我被通知我符合嘛，我去申请看看这样子。那可是呢，就现在会看到一些新闻，就是有踢爆，然后说、啊、明明就是开百万名车，明明他有豪宅，然后有房，名下有产好几栋，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纾困，他为什么还是去纾困？困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很麻烦的地方哦，就是他看到了一个机会，然后他收到通知说，哎，我好像符合，我就去，我不管我后面有没有那些什么房产什么之类，社会观感怎么样，反正就是就这个条件，你当初定了以后，我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符合啊，那我就去试试看。所以你也可以说，他为什么名下有车有房又有产，就是因为这一种态度，就反正有我就要去试试看嘛，对啊。如果不行的话，那我摸摸鼻子就走嘛，这样。可是如果我符合的话，这就是我的权利，我要啊，这样。所以这个政策有时候觉得，蛮这个现象有点难讲啊，就是可能真正很需要的人，他们根本平常是连看新闻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个消息？他们也会觉得说啊，我要去区公所，然后那是区公所逮灵呢，我没事去那边哦，会不会 我应该不行吧？ 然后对他自己会觉得我可能我就不行，然后哦要造成人家麻烦，很不好意思哎，就是。所以反而可能真的很需要的人反而没有去，然后有一些啦，当然媒体一定会放大这一些，就是他要引起我们的愤慨，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其实譬如说像我，像是玛丽，我们其实都符合那个纾困方案，他都会通知，可是我们自己会知道说 我们不行啊， 其实我们不行，对，就虽然我们会接到通知，然后包括我自己的公司，会计师有告诉我说，哎、欸，其实你符合这个资格、哦，你要不要去申请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就是那个公司纾困这个部分，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就看，然后把那个条例看完以后，发现，哎、欸， 我好像可以哦， 其实那个。标准真的蛮宽的，就是说它有好几个条例，其中一个是包括是你在今年度的四月份少于2020年任一个月份，就前一月、二月、三月的任一个月份， 任意哦、 对，任意你自己可以选哦、的营业额，你低于50%，你就可以，可是像我的工作本来就是起起落落啊，那像我一月就赚的很少，二月赚非常多，那像我四月，对我四月要跟二月比，我降低超级多的，就是一定符合，对啊，可是你看了以后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去占这个名额啊。就是 你去申请，当然有很多的 paperwork 你自己要做，可是也不是说什么真的过不下去。 金钱、磁铁、爱钱的男人竟然说出了这句话。 对啊，也不是说什么过不下去，然后公司就会倒闭什么之类，也没有这样子。然后上个礼拜我在看的时候呢，这个网站就是他有把各式各样，譬如说大公司你要申请的那个申请表格大概怎么填，中型公司怎么填，小型公司怎么填，甚至呢到这个四人以下的小型非常非常微型的公司，还有叫 你是微型公司， 我是超微型嘛，对啊。可是呢，在我后来呢，就再隔了几天以后去看，就发现，哎、欸，微型公司的那个申请书，哎、欸，那个范例不见了、 为什么呢？ 不见了，蛮有趣的，应该是也发现到说、不行，那这样下去的话 会炸掉， 太多人来申请了吧。 When you try to walk, but all you do is stagger. And you try

So leave me here abandoned and stranded, as if that's gonna do. You leave me empty handed and band-aid, the best that you can do. Just set it all on fire and burn down this room. Strip my being to the wires and I'll learn to carry it through. But in any kind of way, I'll make it clear for you. I'm not even quiet, baby, to burn down this room. Which one of us can scream the louder? So many careless things to say, and every word we will devour. It's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way. I swear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water, and now it's running in our veins. Because it keeps on getting harder, since you're not ever gonna change. Just set it up. If that's gonna do, you leave me empty handed and band-aids, the best that you can do. Just set it on fire and burn down this room. Strip my being to the wires and I'll learn to carry through. But in any kind of way, 这首歌来自于 Ruben， 他在唱什么呢？ Burn down this room， Burn down this room， 把这房间烧掉，把这房间烧掉， 好可怕哦！他是恶魔恶灵玛丽安吗？ 他其实在这首歌的第一句话就说了，你说我总是在扮演受害者，其实是感情只要分手以后，然后他大吼说，我不会安静的离开的啊，很恐怖，很恐怖。欢迎你用电话线来把我们的 room 给 burn down 掉，0223639955，02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Come on, sing. Honeysuckle fell from the tree. Now let the world walk over you like a junkie on the street. You push them further when you're wasted in December indoors. You wish he'd warn ya, but he never comes around anymore. You push them further. White cotton shirt. Come on, you'll be here so soon. You can let it go as the colors change and you feel that turn. Come on, sing. Honeysuckle high in the tree. You let the Grayson Chance 最近也发行了新歌，刚刚听到就是来自于 Grayson Chance 的 Honey Sucky。 会不会下半年或者到明年初啊，专辑真的爆量会听不完、因为太多的歌手在家里只能创作，还能做什么呢？ 没错，就一直创作，然后一直出音乐， 就公益的可能也出完了、跟人家互动的也玩完了，就好啦、那我开始做我专辑，然后也做完了。 嗯，所以其实大家一直在想，就是现在可能美国开始可能要解封， 嗯， 然后大家就在想说解封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嗯， 那一种说法就是，当然就是整个经济会复苏啊，因为大家被关久了，所以我们 要出来大玩特玩， 对，我们要报复性消费啊，然后就会举出一些例子，像是你看迪士尼重新开园了， 嗯， 他在短短的就是几分钟之内， 嗯， 票券是销售一空，就大家都要去玩这样子。那另外呢，有人的想法只是说，诶、不是吧？你这样看可能有点太乐观哦。 嗯， 其实你看看中国啊，中国呢是最早发生就是病的，也最早封城的， 然后现在要再度解封， 对，也最早解禁的。可是你看看他们的就是民生消费量， 嗯， 网购的确有增加是没错啦，可是那个消费量好像也没有什么报复性反弹啊。 嗯， 你如果只是看一些突然偶然的新闻，就是这种小事件，然后说什么Hermes 被买爆啊、 嗯， 精品被买爆啊 ，Hermes 哦有被买爆、哦， 有之前有这个新闻、就是大妈把它直接买爆， 我听错了啦， 怎样？ 我也是那个巧克力被买爆， 哪一个巧克力？你说 Hershey's 啊？啊？ 为什么大家出城就要买那个巧克力？是很，你知道巧克力中毒就好？ 不是精品，精品。 爱马仕在封锁之前，我就没办法买爆了。封锁后我又不能买爆啊。 那是你嘛？可是高端消费者可以啊。 那太高端了吧？你问现在在听的人，到底谁家有爱马仕？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这种经济上面的重创，创到是谁？创到就是我们这种收入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 嗯。 可是对于本来就已经对资本市场或是这种杠杆游戏很熟悉的有钱人来说，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可以用更低的利率去借到更多的钱， 嗯、 然后去操作，然后他们 赚更多的钱， 赚更多的钱，没错。所以就是有一个图表是在讲说，1970年之后， 嗯， 然后其实就是美国那个时候废除了就是 Bretton Woods 体系，废除了金本位制之后，以前呢美金是美元是跟金价是挂钩的， 嗯， 所以就是我可以知道说那个美元就等于多少黄金， 嗯， 我是可以知道，所以它是一个全球汇率的一个维稳的一个基准， 嗯， 可是后来呢就是被拖发现说不行，如果这样下去美国会垮， 嗯， 我就说以后那个美金跟那个金我们不担保了，我们不担保了、嗯、你没有说什么这个多少就可以买到多少金块、嗯、这样子，就是以前金块作为一种储备货币，它是可以就是这样换，但现在可能不是这样子。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呢，有钱人就开始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 为什么？ 因为代表美国的那个他们的银行，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我简单来说啦，就是我可以印钱了啦。我不用再想说，我现在印了这一些钱就要有这么多的黄金。 嗯、 以前就是我要有100块的钱，我可能就要相等值100块 的 黄金要准备着、嗯。现在不用啊，像我现在脱钩了、喔，我跟那个没有关系哦、喔嗯，我要印多少我印多少。你要举债是不是？我借你，我全部借你，我印出来借你。那这样就变成对啊，有钱人就会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然后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中产阶级跟无产阶级跟有钱人那个差距，从70年代开始逐渐扩大，一直扩大。嗯、那 没有缩减过吗？ 说有小幅的缩减、 嗯， 可是之后又发生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嗯， 然后金融海啸的救市的方式呢，就是 QE。QE 是什么？就印钞票嘛。简单来说，印钞票。嗯、那那个时候其实 QE 完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前景有点堪虑，就是因为好像你能够用的政策就已经用上了、啊 嗯。 我能够想到就是 QE 啊、 嗯， 就是印钱嘛。 嗯。 那还能怎么样呢？就没想到又再来一次，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 疫情， 对疫情。然后应对方法是什么呢？无限制的 QE。之前 QE 是我有印，就是一笔钱， 嗯， 然后这一大笔钱我就撒出去，这样 可以无限制的吗？ 对，现在就是无限制的 QE， 吓到了吧？那下一招呢？还有下一招吗？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Never borrow them from someone else. Buy yourself a flower every 100th error. Throw your hair down from your lonely terror. And if you find yourself in the family way, give the kid more than what you got in your da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Tell you what you got time for. It only goes around, goes around, goes around. Take a family name for your own great sins, cause each day is where it all begins. And don't give up too quick. You only get one line, you better make it stick. If you give ourselves to every breath, then we're all in the runner for a hero's death.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Life ain't always empty. 生命不是总是空虚的。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马克，玛丽好。 你是谁？ 我是台中老陈。 嗨，老陈。 今天想要分享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请说。 对，第一件事情，早上我在超商买了一包，最近不是都有那种洋芋片跟很多 联名？ 对。哦。然后我买了一包排骨鸡面的。 味味 A 洋芋片 啊，对， 嗯嗯嗯， 吃起来其实不太推， 为什么？ 吃起来很像，就很像你在吃经典口味鸡汁口味的一样。 哦，对，因为排骨鸡面其实我现在没有什么印象，我觉得它其实就对，就是鸡丝啊，我其实分不出来啊。 这一款的泡面在我家就是常备款。 哦，所以你味道非常敏感 哦， 但是我完全吃不出它有跟它有任何关联性， 是 不值得你花45块去买一个鸡汁口味的洋芋片。 之前同事也有买啊，对于一个平常几乎根本没在吃味味 A 的人， 对， 吃了几口就觉得 哦，这就是洋芋片啊， 好像是味味 A 哦， 很不味，很不 A 啊。嗯， 因为我平常没有在吃味味 A， 我就会被拐去觉得是味味 A。 蛮不常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最近也不是讲最近，这应该是已经很久的一个状况，就是我看到路上很多国中的妹啊，为什么他们的刘海都要卷一个发卷出门？ 这不是最近哎、欸， 这不是最近，这已经好几年了，而且从中国那边传过来。 对啊， 对，不是我就觉得，其实那已经是一个很 low 的一个行为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有阿姨真的不懂？ 阿姨，你觉得 low？我们觉得潮啊， 所以阿姨要卷一下了吗？ 也不用吧，你干嘛做你自己觉得 low 的事情？ 对啊，因为你做你就觉得尴尬。 对啊， 他们做就觉得理所当然啊。 嗯嗯嗯， 对啊，就觉得那个已经不是已经很过时的一个行为了吗？ 没有，他们还是会持续。 国中生总是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事情，像曾经流行过的玉米须啊，还要花钱去烫呢。 嗯， 然后戴无框眼镜啊，无镜片眼镜啊，黑框无镜片眼镜，然后把刘海塞在眼镜里面啊。 嗯， 然后还有蟑螂须啊，就是这些。 好吧， 对啊， 这个阿姨真的不懂。 好的， 好，今天以上分享，然后台中真的超热的。 再会了，老陈， 拜拜， 拜拜。 在 YouTube 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一次的直播聊天室当中，有些人说不是中国啦，是从韩国开始的。 我从那天来开始，我根本就分不清楚。我顶多是有点分不清楚，就是卷在那边，你是为了待会有个时候你可以有完美的刘海的卷度？ 应该不是， 不是吗？ 应该不是吧？他们不是就真的只是卷好看的、喔？他们觉得这是造型， 不 是吗？ 那个是为了一个后面你的刘海的那个弧度可以很美啊。只是我都看不到他们拿下来的时间点到底在哪，所以我很困扰。因为有的人是，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卷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知道是为了要让发卷空气，因为为了要让刘海有空气感，他们可能已经认为那就是一个。 因为我就想说，吃饭的时候你卷好，我理解。想说你待会出去逛街，你就要漂漂亮亮。哎、吃完饭你结完账出去，怎么还没拿下来？ 哦，凯特说了，谢凯特说，哎、欸，我学生跟我说的，你们参考一下哈、哦，上卷子哦，不是要给你看的，我也不是要给别人看的，是哈、哦，我看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我才放下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随着台湾疫情趋缓，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希望民众安心至餐厅用餐。提醒您，用餐前后正确洗手，保持手部卫生。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而餐饮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烹调时佩戴口罩及勤洗手，也是食品卫生安全的重点。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疾管署提供。 My name is Louis. I am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你现在听到的是收录在我个人创作专辑《Diamond in the Rough》里面的《I'm Sorry》。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光良。 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烈火，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I know. 是一个我们都需要学习的 Learn to Let Go， 来自于 Kesha 恶女凯莎，2:56。哥哥妹妹有意思，待会下一个小时就是让你 Let Go 的时间了。星期三下午的3点过后是我们的周三告解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最近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太好，不符自己的预期，或是被嫌了，你觉得真的不要脸哦，对不起哦，反省反省，我之后会做得更好，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欢迎在下个小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周三告解释时间，不用说你是谁，匿名。 This is a safe place, This is a safe house, 下小时见。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我不要停在原地， 与其认命低头赌气，不如努力抬头争气。 Karen CC 到底还要等多久？做工的人戏剧原创音乐 EP 5月11全网上线，华言国际。 脱单无罪，挑逗有理，饶舌起哨 Spark 首张创作专辑格林成人童话，浪漫携手 FR 主唱 Lydia 韩瑞一起暧昧恋歌停不下来。 华言国际， 大家好，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我把最好的全部都留给你，把剩下最后的回忆全部留下来陪你，看着阳光洒进你的眼睛，多希望这一刻不是一个夏天而已。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大甲镇南宫董事长严清标正在高雄长庚医院接受换肝手术，院方证实严清标目前正在动活体换肝手术，肝脏由子女捐赠，由名誉院长陈兆龙亲自执刀。根据了解，严清标今年3月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肝脏甲种胎儿蛋白数值异常，进一步检查发现长了肿瘤，医生建议换肝移植。经过家族比对，老儿严仁贤完成配对，可以换肝。父子两人前天入院，评估健康状况之后，今天动刀。院方指出，目前两人还在手术，需要探寻家属意愿才能对外说明。国内今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个案，这是连续6零确诊，31没有本土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国内维持440人染病，7人死亡，375人解除隔离。 指挥官陈时中今天也详细列出防疫新生活要点，要求不分行业保持室内 1.5 公尺、室外1公尺的社交距离，无法维持可以戴上口罩或者是增设隔板、采梅花做阴影，可以落实社交距离就不受室内100人、室外500人限制。但无论室内或室外场所聚集，都要量测体温，准备洗手清洁用具。此外，也希望业者建立实名制管理以及环境消毒清洁。陈时中进一步提到，四月初社区疫情发展非常紧张，才会要求酒店舞厅四月九号开始停止营业。随着台湾已经连续31天没有本土病例，只要业者拥有管理能力，能够彻底落实防疫新生活要点，就能有条件开放。新冠肺炎肆虐期间，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功不可没。交通部观光局宣布，即日起到6月底，执行防疫业务之医师人员，出具由各医疗院所开立的证明文件、医院公文或者是证明单以及医师人员证件，可以由旅宿业者直接折抵住宿房价，每房每日最高折抵1500元，优惠不分平日假日，不限使用次数。观光局说明，考量执行防疫业务之医师人员在医院从事诊治患者或者是检验工作，身心都处于长时间高压，各县市政府将媒合合适之旅宿业者提供经卫福部认定符合需求之执行防疫业务医师人员入住，纾减第一线医师人员的身心压力。台北市也有五星级的大饭店响应，包括了金华、喜来登，愿意提供3000块钱的优惠价格，供执行防疫业务之医师人员入住，每房折抵1500元，之后只要自付差额1500元。提供住宿折抵优惠补助之旅宿业者名单将陆续公布于台湾旅宿网挺医护方案活动专区，符合资格之防疫医师人员可以进洽旅宿业者订房。新北市运动中心开放之后采实名制入场，由民众自行填写 Google 表单登记，却疑似受骇客入侵，民众个人资料在网络上散播。新北市教育局已经向警方备案，紧急关闭线上系统。体育处说明，淡水运动中心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发现疑似骇客入侵，民众个人资料外流，已经要求全市14座运动中心全面检视设定，确保资安。如果查属于运动中心的缺失，就依违反契约处理。中国咖啡连锁业者瑞幸咖啡财报造假，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已经暂停交易。公司悄悄公告，董事会终止首席执行官钱志雅还有首席营运官刘健的职务。瑞幸咖啡股价暴跌，原本持股9.2%的大股东投资基金CRGI 清仓所有持股，累计今年1月股价高峰到4月停牌，持有瑞幸市值蒸发了21.2亿美金。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99点，成为2026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8点，194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5点，289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3点，1106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9点，24295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下跌11点，2576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58点，指数10938点，成交金额1609亿。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努力看见未来。Be alright，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Go Unique Suzuki 全民拼经济 ，Carry 为你扛生意，同级最大再重力，诚意相挺免头款，靠近你挖来搭，史无前例就趁现在 ，Suzuki。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Daniel 罗时峰。 你能不能像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来到星期三的下午三点钟过后三点十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来到了我们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开庭啦！ 这个小时我有罪，你也有罪 哦。那你来讲讲你最近有什么罪？你来说说看。 上个礼拜 啊， 我在我的、哦， 我现在突然想到你有一个罪，好好，你先继续。 我有什么罪？你先讲。 哦，因为就刚我们走去吃午餐的路上，吴妈姨跟我说，我跟我妈母亲节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这哪叫罪？ 这是罪啊！你的妈妈节跟妈妈吵架，这是罪吧？ 他先起头的啊！ 哎哎哎哎！ 好，这鸡生蛋，蛋生鸡，我们就不聊了。 我的罪呢是上礼拜我在我的脸书发了一篇，我半夜发现一只蟑螂，然后最后找不到那一只蟑螂，就不知不觉就凌晨三点钟了。我有个罪，就是欺瞒之罪，就是我有说我看到那个蟑螂，然后拿拖把吐那个蟑螂。我省略拿拖把吐蟑螂的主词是谁？ 妈妈，妈妈拿拖把吐蟑螂。 母亲节前夕，我左思右想，我真的没有办法。妈妈，有蟑螂。 然后母亲节大餐还跟他吵架，这是一连串的罪过，一步错，步步错。你有什么罪？欢迎打电话进来。 你有罪。 我有什么罪？ 你根本没有发现我哪里不一样。 啊？你拿了一杯咖啡进来，你有罪。 男生真的是很眼瞎欸。 怎样？你做什么？你补了腮红是不是？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嗯？ 我哪里不一样？ 哦，你换了衣服啊？ 我整套都换了。你竟然完全没有发现我换了一整套衣服？ 欸，真的没有欸，对不起，我有罪。我玛丽今天 这个比就是你头发只修了0.1，然后问男朋友说我哪里不一样？你比较过分吧？ 可是我真的， 我整个人都变了耶！ 真的哎，你整个衣着都变了，我就对，真的哎，我有罪，我有罪。I go left, you go right, we got no more time.02-236-3-9955， 你有什么罪呢？ 你有什么罪呢？不用告诉我们你是谁，如果你真的被听出来，你不要承认就好。 嗯 ，Hello， 你好。哇，请关一下你的收音机，或者是无线，或是蓝牙，或者什么 ，anyway， 反正就是只要留下你的电话就好。你有罪吗？ 我要告诫我有罪。 你的罪是？ 就在昨天晚上，我请朋友来开箱我新买的榴莲。 嗯 嗯。 然后呢，大家吃的正开心，然后我只跟朋友去后面抽根烟。 嗯。 结果我养的狗狗咬了朋友的老婆，咬了他。 为什么？ 咬哪里？ 咬了他的嘴唇。 哈？咬嘴 就是咬下了他的。 他想跟他抢食是不是？ 也不是，就是他只是坐的那小椅子，然后坐在那边，然后他就坐，狗狗就坐在旁边，然后他就从那个头顺势的往背摸下去，然后狗狗就突然咬他，而且他们是认识蛮久的朋友了，他就突然咬了他， 但怎么会咬到他？怎么会咬到他嘴唇嘞？ 就是高度 是 刚好的，对， 哦， 头靠蛮近的， 扑向你的 脸，就是他坐小椅子， 哇， 对。然后就必须赶快带他去急诊，然后缝了两针，好，蛮严重的。 天哪！哇，希望他不会之后对狗造成阴影。 然后他还反而安慰我说：“ 啊，没关系，没关系， 不要骂那只狗。 对”对，不要对他怎么样，而且我已经结婚了，没关系。 哈哈，我真的是好朋友。天哪！ 嗯， 好，希望 希望他那个完全没有伤痕。 对，希望他好。 嗯，好，谢谢你们，谢谢， 拜拜， 拜拜， 嗯，拜拜， 好可怕哦！ 而且那个不是狗，应该不是，哇，还要缝两针，是真的狠下心的咬下去。 对啊，狗不是就是 有时候 警告式的咬一下，或是跟你在玩的咬一下， 有时候他们会喊一下，喊一下这样子， 或是真的用力咬，欸，狗的断片。02-236-3-9955，星期三告解的时间来到，周三告解室，你好。 哎，马哥、玛丽啊，你好。 猜歌菜，你要告解什么？ 现在你有罪，你不能不说出我是谁。 你看看你，你有罪。 对不起，我们挂掉，你再打一次。 啊， 拜拜。 一次哦。待会打电话进来的是一个全新的人。 我有罪。 对不起。 我这次告解是你不能讲出我的名字啊。 我真对，这是对啊，对不起，我有罪，我对不起。 我再好认你都不可以这样。 真的真的。Hello， 你好。 你好。 还是在？ 哎、欸，这是怎么自己讲啊？ 你不是说不要讲名字吗？ 你有什么罪？ 因为我这一生久违的哈，我又犯了错，一直 calling 到那个中港西电台，请他们不，然后那个角度 哦， oh, oh, oh. 对， 所以这算什么罪？这还好吧？还是你烦到让人家觉得你太烦了？ 第二件事情是刚你们那个玛丽提到那个包包的事情了、 啊。 你有爱马仕哦？ 有啊， 你有买爱马仕？ 有差两块啊。 差两块是什么意思？ 两万， 差两万。 对对啊， 什么意思？ 这次哦，他报复性消费促销哦，跟之前跟以前差两万啊。 哦，你说打折差了两万哦？ 对对对对、啊。 所以你买那个爱马仕花了多少钱？ 啊，不要讲出来，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买来自用吗？ 但才不会跟人家撞包啊。 嗯嗯。 啊，拜拜， 拜拜，怎么样？今天嗨歌灿的表现，你必须要给他 credit 吧？他今天很棒吧？是吧？John Lennon 新歌是一首雷鬼感觉的歌曲，来自于 Buju Banton， 这首歌叫做 Memories。 0223639955，有什么样的 Memories， 什么样的回忆让你压在心底觉得啊，这我需要告解，这是秘密，从来没跟人说过，但是我真的快要憋不住了。你好。 你好。 你有罪吗？ 有罪。 你的罪是？ 我有易怒症、 哦、易怒症啊。 嗯嗯嗯， 就是，我很容易不小心发出 哦啧的声音，是不是？ 对，尤其是对我老婆。 哦，不耐烦。 就是我已经很努力克制，但是有时候就是还会发出那种， 嗯， 对。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有时候真的只是什么事情不顺，就是或者是什么教不会， 嗯， 对你应该了解。 我应该得牵扯到我啊，好啦，我了解了，我可以了解。 对对对，你了解吗？就 overcook 尬美 A 之类的。 尬美 A。 那你的老婆对于你每一次她的反应是什么？ 她一开始会就是可能闷闷不乐，然后后来就是比较熟了，她就有点直接讲，就是讲说 哎、你不能这样。 对，你可不可以不要折我？你可以讲，但是不要折我。 嗯 对，因为他很讨厌人家折他，但是你知道，真的克制不住。我们不骂出来，但是我们就是会怎么这样？对，有没有？我想问问看，两位教主教母有没有什么？ 哦，在座的两位男性都是这样的啊。 在座两位男性，哦，你也是吗？ 你呀、 啊，我， 你跟他。 哦，我跟他，不是我跟你啊。 欧马克有时候他不会折出来、他眼神会这样晃上面的180度往上翻白，这样 也没有翻到全白吧， 就是可是你知道他的眼珠往上转了半圈。 你知道 Elon Musk 也是这样子哦？ 谁啦？ 特斯拉执行长。 对，就是克制不了，你知道，就是真的会完全无法控制。對， 好，你有罪，你有意识到，你有意识到就好 啊。对，我想补充一下，不好意思，那我觉得刚刚马克那个没有认出衣服，我觉得还好，因为男生有， 我也觉得还好，你了解我嘛，对不对？ 我了解你，我真的了解，因为男生有时候连我穿什么内裤，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不在意这些东西嘛， 因为你不会一直低头看你的内裤。可是我们刚刚一起做了一个小时的节目，在更前面还吃了午饭，我就一直坐在他正前方， 很久了， 因为他看到是你的内在。 Yeah， 才不是嘞。 You say very good， 你说的非常好。 你们两个都有罪啦。 没有罪，你在我面前就是吴玛丽本质，我看不到外在那些什么衣服、什么妆、什么 没错没错， 看不到。 希望你们两个老婆都不要跟你们生气了，希望他们都可以体谅你们。 好的， 真诚。 好的， 好， 再会， 拜 拜， 再见， 拜 拜。 02-363-9955，来到星期三，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犯下什么罪。让我们反省一下，我们有什么事做得不好，我们要跟对方或是跟自己说声对不起，可能是最近的事，也有可能是一直以来长久的秘密。02-363-9955。我觉得现在在 YouTube 直播的聊天室当中的听众朋友们真的都懂，会没有注意到，就是因为女神的光芒太强烈了，太强烈，就是我看到你就是一阵光，眼睛无法直视，我怎么会注意到你换了衣服呢？ 你何必一直解释呢？ 你好 ，Hello， 喂， 你好， Hi， 你有醉吗？ 我起来了。 你有罪 吗？ 我有罪。 来吧，你的罪是什么？ 我有罪，我上次提推人的时候，我没有三个 A B C 选项都推欧马克，我有罪。 我说这个没办法，你总是要选。哎、欸， 我怎么听不懂他的那个、 啊？哦，就是广告客户或是制作公司在提配音员的时候， 然后他说：“那我给你三个配音员选项 ：A. 欧马克 ，B. 欧点马克 ，C. 马克。” 不是不是，应该改成就是像以后呢，就是我自己录三种不同版本的 demo 提给你们，然后其中一个呢、 okay. 叫欧马克，其中一个呢是本名叫沈子玉、嗯，然后其中一个呢叫做 欧小柔， 没有，其中一个就是可能英文叫做 M A R C 这样子、 oh, 三个。 OK。 哦、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然后被 我 如果被客户听出来说你搞我啊， 但这个罪不在你吧？ 对，是罪不在你啦。这个本来就应该要对啊。谢谢你愿意提我的声音，谢谢，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感恩感恩， 拜拜 拜拜。 聊天室有人说，哈哈哈，欧小柔配音我喜欢。我这边要跟大家说，其实我有很认真的推欧小柔这位配音员， 不是开玩笑的， 我不是开玩笑。每次呢在录音间里面，就是说我都会自己说，哦，我还可以再提供一个版本。 那啊、哦，真的、啊，那我们听听看。 对，听完就是，然后我录完了以后， 那你欧小柔怎么唱那个碧欧雷的歌啊？碧欧雷歌是什么？发言题？ 不是啦。那个歌什么？因为最近这首歌 发炎脖子， 这首歌最近就是我在家里面被疯狂的轰炸。 哼，你老婆会在唱？ 卡提亚非常喜欢， 欸、 她没事就会打开来听。 其实这首歌不好唱、欸、我觉得。 她一听就是会听一整个晚上，然后那十五秒就是狂播。我说你这么喜欢啊？她说嗯，对啊，很好听啊。 到底怎么唱？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你在讲什么，你可以搜寻，就最近那个 Billy 有一个男士，他就是强调洗头嘛， 洗头、洗 脸 跟洗身体 都会合而为一。然后这个广告呢是非常可爱的动画，那动画在洗澡的时候就请一个配音员来唱一首歌，就是有点像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然后唱一个他们自己说的，就是三个合一起洗澡的，然后那个唱歌的男性就是欧马克。 You say, what if things start changing? I say, we'll be changing with them. We'll just sing a different melody. And there's a different rhythm. 头发身体脸噔噔噔噔， 是这种R&B路线吗？ 我现在比较轻一点，这样。你说你要我认真唱是不是？你现在是怎样客户是不是？还是怎样？你要置入是不是？你要业配是不是？ 没有，我现在知道嘛。他说哦，你说你可以给我个新的版本是不是？来，我听听看。 头发、脸、身体，对，配完以后就是这样。对面录音室哄堂大笑，然后就说这个不好吧？就欧小柔推不出去啊，没有办法啊。我也觉得欧小柔很适合啊。 你知道之前，因为我都还没有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是听众先说，大家听到了吗？就是马克最近新配的广告，还有唱歌，然后就是很多很多人分享，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听到。 哦，最近开始强打了。 对，然后是我前几天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一支，我就很兴奋，一听，哈， 怎样？ 怎么是男生？ 你觉得应该要是女生啊？ 我真的以为他就是以欧小柔的姿态在唱。就是比较，或是比较软一点的头发、脸、身体，然后什么的。可是因为那里面很像在唱军歌的方式在洗澡，然后就觉得哦，好久没有听到我的伙伴如此的英气十足，我就觉得有点不习惯。 我如果真的用女生方式唱，你又要 diss 我说，哼，这人好娘哦，是不是？ 不是， 每天都活在这种被工作歧视、这种言语暴力的氛围当中， 不是这样的。 If the stars we used to wish on disappear into the night, well, I can move a mountain, but only by your side. Just say you'll always be there. I know you'll always be there. And so will I. 待 てね。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院长，院长，这次如何超前部署？ 我们已经选用全球市占第一 Brother 列印设备，提供全国居家办公最强应援，好用、耐用，任何逆时钟状况都能顺顺应。 有兄弟，请安心。 Brother at your side。 气候多变化，就用一包翠羽巾暖暖身子吧。 热乎乎的翠羽巾，每一包就有两条鱼的营养，有18种氨基酸，还有牛磺酸跟天然多糖体，让你快速吸收，营养满分。 正确的饮食，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日方真传翠羽巾，守护您全家人的健康，请洽0638422277或上网搜寻日方真传。 In the morning. 陪伴你散步，陪伴你爬山健走， 山境口袋型随身收音机， 一手掌握，随身携带， 放口袋夹在皮带上，超轻巧， 简单操作，轻松选台， 荧幕显示清楚，记忆电台多达19组， 附上耳机皮带夹，超贴心，陪伴长辈的声音交给山境口袋型随身收音机， 爱和关怀留给你陪伴。 山境口袋型随身收音机1700元， 毫无市集02-2362-1968。 我是秀楼俊硕。我早就背进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视线封闭，想让你泡在一间高校。送你到你背过上次来的兄弟。在有地面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时间刚好来到了3:30，星期三下午的3点钟过后，我们的周三告解室。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哦，有人问说那个广告里面 有个汪， 对，那个狗的声音也是我本人吗？是的，全部都是。 我要你像狗一样爬进录音间。 我要你像狗一样的给我。又要放糯米团了吗？ 也不用了。你有什么罪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我有罪。 你的罪是？ 嗯，你再说一次。 你的罪是？ 哦，我的罪是就是我上礼拜六买一大串香蕉，然后没想到它好像变软的特别快，然后好几根都软掉了，然后就是不能吃啦。嗯嗯。 你是问句是不是？ 对啊，因为如果他不能吃，那我就有罪，因为我浪费了一大串食物。 如果还可以吃的话，你就没罪。那你就现在吃吃看，你就知道啦。 可是我刚查一下，他说好像说什么软掉，就是变成有点透明的，好像会 已经放到透明那样， 哇，已经透明了， 会腹泻这样。哦，然后致癌。 好吧，你有罪。 好吧，我浪费食物。 那你处理掉了吗？ 我就是现在先把透明的咬掉，然后吃那个 没 癌症沒 还能吃的地方。 对， 要不要就是把它那个 你说打成香， 对啊， 打成香蕉牛奶哦、喔。 对啊、哦，这比较快 哦， 也是一种处理方式。 嗯，希望留言区可以告诉我什么处理，或是保养香蕉可以放比较久， 哦、 因为我都一次买一串的这样。 嗯 嗯, 嗯，香蕉真的很容易坏、欸，真的买了以后你就要提醒自己天天吃。 是用报纸包起来啊？ 我不知道，我自己没有试过，我不知道。嗯， 嗯，而且我也没晒太阳。嗯嗯嗯嗯，还是其实不能晒。哎、 欸， 不要晒比较好。 对啊，对啊，对啊。 谢谢大家， 再会喽， 拜 拜 拜 拜。 好像有说水果不要放在一起。 哦，他们互相通知彼此。 对，他们会互相告诉自己说：“快熟啦，你先熟，你先熟，快点”之类的。 他们晚上都在聊天，好可爱哦、喔。 彼此互相触发。 芭乐跟苹果在谈恋爱。 你好，你好。 Hello。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的罪，我听起来这个罪就蛮深重。我把音乐拉掉，我好好听一听哦。 你有什么罪呢？ 我的罪就是每周三我一定要来听高级室。嗯哼。因为本公司的那个办公室的风气是非常保守的。嗯。但是刚刚嗨歌灿。嗯，让我不小心的 大笑出来， 所有经过来拿 printer 的人都会莫名其妙的看我。 哎、欸，那个神经病，你有看到吗？ 没办法，他今天表现真的太好笑了、啊。 对， 对啊， 他今天完全是一个漫才搭档。 他今天哎、欸，自己当狗咪，自己当吐槽的，自己当 bokeh， 自己当笨的，很厉害。 不要再让我笑了。 好， 对。 再会了， 拜 拜， 拜拜。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有罪吗？ 我有罪， 你 的 罪 是？ 我的罪是小时候我偷了好几次爸爸的钱。哇！ 你记得偷多少吗？ 两三次，1000块吧。 天哪，好大胆！ 多少？多少？ 偷红的。 对，就是我爸一个月零用钱才3000块。哈、 哦、啊！你爸一个月就是妈妈给他3000块， 对， 你就 偷 他1000块， 对， 你觉得他会没发现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应该有吧。 你偷走一个男人一个月的1/3， 这哎、欸、3000块要过其实蛮极限的，对不对？就是等于只是你吃便当而已就没了，就是中午吃便当就没了。 但是他因为他三餐都是就是 哦带便当。 所以都不用，就不用自己付的，就是3000块是自己随便花的那种。 那你偷1000是要花什么、啊？ 就买东西啊，买想要的东西。 哇哦！ 你小时候都买什么？ 我忘记了、欸，好像就玩具还是什么的吧。 老子都没得买，都给儿子买啦。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零用钱啊，然后想要买什么，就是妈妈都不准，但是爸爸会说你去问妈妈哦， oh. 然后妈妈不准， 对，妈妈就会不准，所以就是不能买。就只好偷爸爸的钱。 那 爸爸， 你 爸爸去问妈妈。 你爸的那个个性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听起来你爸其实好像是一个蛮个 好好 对个性很好，然后你说什么他就会嗯哦的那种。 对，所以就是太好了，所以他就会 学会，就是说你去问妈妈， 嗯， 然后去问妈妈，然后妈妈都会说不行。 所以家里面妈妈很强势，是不是？ 对， 天哪， 就是也是妈妈在管钱，所以爸爸只能拿3000块。 天哪， 你有想过某一年的父亲节跟爸爸说，哎、欸，爸爸，你知道其实我小时候都偷你1000块，1000块。 没有哎、欸， 搞不好他其实一直都知道。 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28。 28， 对， 还跟爸妈住吗？ 没有， 没有了， 是吧？ 早一天跟爸爸讲吧。 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欸。 对啊，你看爸爸已经被欺负了这么久，儿子可以跟他好好的谈个心吧，可以就是表达一些，就是爸，你当初 对我真好， 跟这个女人结婚，不，顾及了这个家，真的是辛苦你了。 对，可能过个一两年再讲吧，就是自己有小孩之后。 哦，哎，不要等啊！ 对啊， 哎，不要等。 有趣的话题不要断。 对对对，好了，谢谢你的告解， 拜拜 拜拜。02-3-6-3-9-9-5，哇，一个月3000块的零用钱，哇，这是把我当高中生养哎、欸，这个。 可是他说他小时候哎、欸， 不是，是他爸爸，他的爸爸一个月只有3000块，他没有零用钱，他零。 我说那个时候会不会3000块比较好用？20年前， 阿姆德他28岁，20年前， 他小时候偷的、啊。 20年前是西元2000年，孙燕姿、周杰伦都出道了，你再跟我讲币值又贬成这样。你跟我讲民国20年还差不多，你跟我讲西元2000年。Hello， 你好。Hi， 周三告解室。 你好。 你有罪吗？ 我觉得我有罪。 请说。 就是我昨天在银行缴费的时候、啊嗯、然后排到我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前方的行员、 哦、 他胸口的扣子、 哦、 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 崩开了。嗯嗯嗯。 对。 嗯， 但是我内心就开始挣扎，我不要提醒他。 嗯嗯嗯， 但是我一直到最后我全部都结束的时候离开前，我才小声的跟他说。 哦，那现在就要问一下，就是你在看到那个扣子掉的时候，你里面往里面看有东西可看吗？ 我是没有，因为我没有很想要往那个方向看的、啊，我只是在犹豫说我要不要提醒他这样子。 哦， 但是因为我也不知道说，如果是不认识的女生，会不会觉得好像男生应该要这么做，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 提醒他，我觉得蛮 OK 的、啊嗯。 对啊，提醒他蛮 OK， 而且你完全没有往那边看啊， 这没有罪。 有，就是无意间， 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嘛？重点是你有看到什么吗？ 应该是没有啦。 应该没有， 对对对， 但是因为晃一下，没有看很仔细，不敢。 我有在仔细看，说，是他扣子坏掉还是撑开的？但是我没有想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应该提醒他，可是我不知道我 该不该， 该不该？对， 所以最后有没有提醒？没有。 我最后有小声的讲说扣子坏了这样。 那你的口气什么？ 我说，不好意思，你扣子松了，我就直接走了，我没有理他说有没有检查，我就直接走了。 不行啊，这样不好啊。 等一下，那要说什么？那要说什么？ 要很诚恳的说，小姐不好意思，就是你的扣子开了。不会这个样子， 我不能在他前面等他扣好再走吧？ 没有没有，可是你可以等他的。就是等他的回应，可以跟他等他跟你道谢，或是干嘛？不要就是很帅气的说。 可是他可能是 扣子开了走， 怕尴尬、啊。 我知道，我懂了、啊，我知道，我知道。对啊，这个就跟有时候你搭捷运然后看到有些人他的包包开了一样，你会说、不好意思，你包包开了。 嗯， 对啊。 所以说，女生对女生来说，这个提醒对他们是不会有恶意的。 没有，是你有没有恶意？你没有恶意的话，应该就是不会有恶意的。嗯，你满怀着恶意的话，人应该是感觉得到的。 哦，了解。 嗯， 好，感谢你们， 再会啦， 拜拜。 Okay, 好，拜拜。 像女主持人现在就是很非常用恶意的眼神盯着我衬衫的扣子看， 我帮你看你衬衫有没有没扣的啊？一颗、两颗、三颗、十颗都扣了，都没事。是 聊天室有些女生是觉得说不要， 真的哦。 嗯，有些人说觉得不要，也有另外一个， 所以你宁愿东西开在那自己发现这样。 对啊，有人是说你可以跟银行的现在都有志工或是银行的其他行员讲， 哦， 再请他去跟他讲，就是中间又再透过一个人。 哼哼， 嗯。0223639955的周三告捷是， 有人说整套衣服换了都不会发现，一颗扣子蹦开就会马上发现。 喂， 嗨，你有罪吗？ 喂，你好，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已经当别人小三第六年了。 六啊？ 会不会太久了呀？ 哎， 喂，狼 嘞，听听电话的声音，然后把收音机关掉，谢谢。 我已经关掉了。 你在 国外吗？ 没有啊，我在台湾。 那为什么 你怎么会 间隔会这么久呢？ 因为很紧张。 所以你来， 就是、 你觉得你有罪，是觉得 有 你对不起对方的正宫？ 对啊， 对啊。 所以你听起来完全没有，我知道你是不是用免持听筒？ 对，我用耳机。 你现在在开车是吧？ 没有，在路边。 哦，那你可以直接用手机讲嘛，因为这样子你会非常非常的延迟。 好。喂。 嗨。 嗨。 那可是你刚刚你的声音听起来 还 好、欸，还 好哎、欸， 没有真的很醉过的感觉。 因为现在很紧张。 哦，那这六年当中，你有要求说 我要当正宫， 请跟他分手吗？ 没有，因为他已经有小孩了， 所以你也觉得我也没有要你离婚， 但嗯、中间有想要结束， 嗯， 但是也有去认识别的人， 嗯， 但是他就是 不放过你， 对，就是只要知道有认识新的人，然后他就会一直讲对方的缺点，然后说我跟他并不适，我跟那个新的人并不适合，等等等。然后，就会因为他就是知道我一定会心软，所以就可能会跟我说什么他身体哪里不舒服，什么等等等的。然后变成我根本没办法去真的放下他。 哇、 那通常这种时候不是都会回说，那你叫老婆照顾你啊？ 嗯嗯。 对啊，我有这样说，可是他会说， 我想要你照顾， 那不一样， 对， 我需要的是你， 那你老婆呢？他在家这样不就可以照顾你更方便吗？ 我们已经 他会说他会说他有了小孩之后就只会 他的重心都在小孩身上，他眼中没有我，我们就只是名存实亡的夫妻，我需要你， 那你这样要我未来怎么办？ 他从一开始就有说过。他不会给我任何未来。 嗯，但你是一个想要未来的人吗？ 嗯，当然会想，但是现这几年，从前几年就有开始想说，觉得应该真的要断掉。 嗯， 但是就是会一直被他这样反反复复，然后就是。一直没办法真的断掉， 所以你一直心软的原因是一种习惯，就已习惯这个人了，还是他真的那么的棒？ 嗯， 应该也是有点已经习惯他在了、 嗯、 而且加上他大我很多，所以变成我工作上或是家庭上面有一些烦恼的事情，他是可以帮我想办法或是什么之类的。 嗯， 对。 所以这六年是从你几岁到几岁啊？ 我大学毕业第一年的时候， 22到28 现在。 哇， 你现在还有机会， 真的耶， 再下去 就不行了， 就难了哟，就真的难了。 你应该也是想要有些新的开始跟新的人生，才会打电话进来想要讲这通电话吧？ 对， 嗯， 所以你现在无法克服，就是如何让自己不心软就对了。 嗯，因为他自己现在在国外， 嗯， 然后变成他之前会去国外找他什么的，可是现在一定是不能出国，但是他会一直说，就是这今年去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有越来越疏离、 嗯、 可是他就是会时不时的说他哪里受伤了，或是他现在正在发高烧， 嗯， 等等等，或是昨天喝醉酒了然后跌倒， 嗯 嗯， 但是就是他会用这种方法让你很会开始就又会担心他什么的、 嗯嗯嗯嗯、 可是知道自己其实不应该再继续这样下去、 嗯嗯、 虽然他最近甚至有说因为看了那个韩剧、 嗯、 夫妻的世界、嗯、然后他甚至有说 我要跟你在一起， 他有说想过要 把你扶正 之类的，然后但是我有跟他说你不要想这种事情，因为最可怜的会是你老婆跟小孩、 嗯、 他们在台湾等你、嗯、就是都在家里等你，然后结果你却突如其来的这样子跟他们说，而且老婆结婚之后 一个男人要跟你讲这个，他也不是真心要你理智帮他分析， 对， 就是想要就是安抚你一下再让你快乐一点，然后你还反过来帮他说、啊、 我知道是假的， 他真的是爽死咯。 对，我跟他说你老婆结婚之后就没有工作了，你要他现在离婚了，你要他怎么去工作？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有这种想法。 他真的没有这种想法、 啊。对，我知道他没有，他一定只是所说的。 那反正既然他现在在国外，你其实只要把他的通讯软体全部都封锁掉，他不就无法接触到你了吗？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啊。 嗯，这好像是。好，这是一个方法。 你可以，你有空的时候，你就下午2点到4点之间来到飞碟电台。你下不了手，嗯、我出去 帮 你把这些东西删掉。 好， 只有一个麻烦是，当那个又开始可以飞来飞去的时候，他直接去你家堵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他知道你家住哪吗？ 他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敢来。 对啊， 因为他一定也怕被知道。 把那个删掉就没问题啦。 好。 嗯， 那我问你，删掉之前就是需要先传讯跟他说，就结束了？ 不用吧， 都不用说，嗯、直接删除。 这种事情就我一个人决定就好。你已经把我人生，你已经耽误我6年，我对你仁至义尽了吧？你发烧干我屁事？你跌倒干我屁事啊？你好好管好你自己吧。 帮我呼呼， 嗯、 真的，现在是一个好呛死。 嗯， 应该会直接删掉吧？因为如果又说了，一定又会。 他说了他，你就会被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心软、 哦、 所以不要说、 哦、 完全不要说，不要给他任何辩解的机会跟开口的机会，直接就是砍了他的头。 好， 嗯， 那前提是你要把所有的那个 全部 哪一些他可以找到你的都封好、 嗯、 就像封老鼠跟封蟑螂一样。 嗯， 好， 再会了。 28岁的你可以有新人生了， 祝你幸福，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待てね。 静音放送，李浩伟 Howard Lee 个人首张创作专辑 Diamond in the Rough 未琢磨的钻石。 Make me feel so alive 相识的节奏少了音就不变得更清晰一切变得很甜蜜原来是有你在也有多余的字句就能感受你思绪一切变得有意义 Make me feel so alive 沉浸在你的 浑厚温暖又充满爆发力的声线华语流行乐坛中一颗闪亮的钻石十首歌十个意境一张真切朴实的专辑新世代创作歌手李浩伟 Power Lee 未琢磨的钻石 Diamond in the Rough 他的故事他的歌声陪伴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拖一次地换好几桶水就怕拖不干净地板到处是病菌 防疫关键时期地板清洁消毒就交给德国凯时家用无线电动洗地机创新设计清水清洗同时回收污水不需一直换水让地板清洁更轻松 居家地板清洁高手家用无线电动洗地机黄色新机上市 寻求最大清洁设备领导品牌德国凯时 Culture 想增进孩子和自己的学习力反应力和快乐心情吗我是中国医药大学林文馨教授给您推荐 IQ180 母乳益生菌和 Happy99 快乐菌研究证实可调整体质帮助入睡快乐学习大要进 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让您全家更健康人生更美好活动优惠中0800-678-995 0800-678-995 Hello 我是傅建颖 时间来到3:54，今天没有时间讲故事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陈星月，这首歌叫做《挚爱》。很多人就是因为爱，觉得轰轰烈烈啊，他真的很棒啊。其实就是只是你一开始初始印象而已吧。 你说所有东西磨到最后， 对啊， 都差不多。 其实就是只是那第一个人进到你的心里以后，他对你就特别特别的有分量。嗯，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人 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啊。 然后他如果否定了其他的东西，你就跟着他一起否定，然后你慢慢慢慢变成他的形状，他讲什么你都听，蛮可怕的。 需要时间。 希望。因为你的理智上你也都知道， 嗯， 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而已。祝福刚刚打电话进来的，以及现在正在深陷同样情况的你们，祝你们都好。You're awesome， 不要忘记，你很棒。再见。 只能用力吻着你，想用身体留住你。But I